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为什么会是这么劲爆的音乐？ 嗯，因为今天我们也会聊一个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就心潮澎湃的一些东西， 一些话题哈。 对 啊，忘了自我介绍了。大家下午好啊，现在呢是北京时间啊下午的这个5:01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982活力榜的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昨天呢是我们这个982活力榜正式开播的日子啊。那么在这个开播之后，我们的面貌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是胖了还是瘦了？ 我们胖了。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个梗的？因为昨天完了事儿之后啊，我们一块儿去这个聚了个餐，然后呢，就是有人在那录视频，我也是有这个现场的表演啊，然后我就被迫表演了一段，然后有人录视频发给我看，我就觉得自己变胖了这么多， 就是 就过劳肥哈、 看到了双下巴，然后看到了这个啤酒肚， 没啤酒肚没有吧？啤酒肚暂时还没有，不过双下巴好像真的是已经若隐若现了，很可怕。 就说想当年王论论是这个在大学校园里面的一枝花， 别提了、 然后就是现在 纯鲜肉啊，那个时候真是， 嗯， 对吧？ 现在就变成什么呢？ 现在变成了老腊肉了，褶了，褶了又卸了，哎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啊，这个开播大日子，我们忙完之后啊，会在每天的这个工作当中，也是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新鲜的这个好玩的榜单，同时我们要加强自身的训练，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 哎， 如果是我们这个颜值方面像我这样啊，双下马上要出来，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对看直播的朋友也是一种伤害。为了不对不起大家，所以我们要平常要加强的运动和锻炼。 对，而且呢，昨天可能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有很多的新鲜的面孔哈，年轻人。像我们如果要是 你有压力吗，双姐？ 就是你知道叫什么？再不那个什么一下，我们就老了。 嗯， 对，所以就在这个我们的982的平台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些年轻的话题哈。 对，一些年轻的话题。这个年轻的话题，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其实啊，我们说这周的大事儿其实很多。 嗯， 昨儿是周一，一个大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正式开播。 嗯， 到了周末还有一件大事儿，因为周末马上就到这个七月了，半年过完，7月1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而且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习主席在那一天应该也是要亲自去到香港啊，来共同的庆祝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榜单当中啊，我们想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关于香港的话题，关于香港电影的话题。 哎，这个香港电影呢，可能很多朋友心目当中都是有印象的哈，不管您是70后、80后还是90后哈， 对 这个香港电影的一些印象呢，都是有一个自己的看法。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排一排，就是在香港回归之后哈，拍出来的一些，就是大家一听就马上能知道的一些电影。 非常经典的5部的影片，今天是跟大家也是来进行一下这个盘点啊。其实我们知道香港回归是97年，到今天呢已经是整整的过去了20年。其实在20年当中，香港电影也是诞生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因为其实香港电影，其实说实话，它本身的这个制作水平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是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平了，包括在国际 艺上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认可，很多的香港的这个导演呀，包括演员呀，都在国际上是知名度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实力派的演员。 嗯，所以咱们今天的电影榜单呢，从哪一部开始排起呢？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第一部啊，当然是从我们97年的一部片子说，因为九七年是香港回归非常特别的一个年份。 嗯， 在那一年呢，因为我们本来想跟大家聊的是关于97年的这个香港电影的榜单，后来呢发现想选出五部大家都知道的，可能还是稍微比较困难的，可能年份太窄了，所以就延伸到20年。但是97年有这么一部片子，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看过。它是这个系列电影当中的一部，就是《古惑仔》系列。 对，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系列电影哈，在很多我觉得尤其是80后的这一波人长大的过程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嗯， 就有点像这个很多90年左右的朋友可能看《流星花园》啊，类似这样的偶像剧长大一样。就当时有很多的80后是看着《古惑仔》的几个系列，然后呢去向往那种就是很肆无忌惮的。怎么说呢，很肆无忌惮的生活哈，当然不是说想干他们那些事儿， 对， 但是很羡慕他们那种兄弟情啊，然后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愫在的。 对，所以说这个古惑仔系列电影也是在一代人当中吧，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人。刚刚包括赵爽说那点我也是很认同，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我们喜欢这个片子绝不因为是喜欢它里边那些暴力的那种那些情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那种东西是我们坚决的要去这个杜绝、要去制止的。但是呢，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它更多的我觉得里面是表现了一种就是男生跟男生 兄弟 的那种情谊，这种仗义，包括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个电影里边也是体现的比较的充分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一部呢，是这个系列电影当中的应该是第四部啊，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这个情节也都是贯穿下来的。第四部拍摄在97年，叫做《战无不胜》啊。这部影片呢是由这个还是郑伊健、陈小春来出演这个男一二号啊，分别是演的这个浩南哥还有这个山鸡、对。然后呢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啊是李嘉欣，因为我们知道在前几部女主角都是这个黎姿， 对， 然后黎姿在第三部里面的剧情当中是死掉了，死掉之后呢这一部就给这个浩南哥搭配了一个新的这个女主，就是李嘉欣，非常的漂亮。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电影当中的片段，讲的就是这个浩南哥在怀念他的前女友，说喝醉了李嘉欣跟他在一起在香港街头的一个片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古惑仔战无不胜的这个片段，简单的来进行一下回顾。 命运是否真的相遇，绝对这么重，真有好难过的 好，麻烦你， 从今起孤单上路，要走那方不看地图，现在什么都不想有回报。命运若果真心的我骂我太骄傲， 我真最讨厌的黑社会，不要再跟了。 如何做到最好，眼泪向着冷风扫，挥洒满我路途，但你知不知今天狂哭，我继续醉倒，我愿你知道风景替我带路，心却直告，尽管我渴望你亦听未到。黄昏星星陨落，算不算得一个信号？梦为什么不早些去预告？还若果真想逼我骂我太骄傲，痛哭高呼如何做到最好，眼泪向着冷风送， 挥洒满我糊涂，但你知不知今天？ 怎么样了？我计你要报警？你不要喝了，我送你回家好不好？你车停哪里啊？ 哎呀，刚刚在放这个电影片段的时候，爽姐在我边上一直在这个配音啊，我就问她说因为这个爽姐是深圳人啊，家乡在深圳，所以对这个香港也是比较熟，而且会说粤语啊，我就在其实之前也是请爽姐教过我几句啊，我觉得粤语还是挺好听的。然后那些字幕啊，刚我们看到这个片子有一些片段上有一些这个字幕都是粤语的字幕， 对， 也能看得懂。 因为它是把它配成了普通话，所以呢大家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那个年代的真的讲粤语的人来说，可能他听普通话还是有点费劲，就不像现在，因为回归了20年了嘛，就大家普通话都好很多。 对， 那个年代可能大家听这个普通话还是有点困难，所以就在下面打的是就是粤语字，就是你要按他的那个读法来读，比如说什么带他回去嘛，就带 来举个例子，现场演示一下。 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他那个带，然后后面是一个句，然后 对，那个句好像经常出现， 反，然后是一个去。如果是广东话读，就是带佢翻去，就带他回去。 哇塞，这是这种语言。 还有那个就是有里面没有那个两个横，不是在广东字里面 叫 出现， 就是无没有的意思。 谋，然后说你别喝酒了。他不会说别喝酒了，就是雷谋阳了，就是你谋阳，就一个是 谋 阳，一个是饮酒的饮，就他是广东话字， 你谋阳了， 你可以 我可以歇着了是吧？ 你可以休息了， 我可以休息了。 对， 这个我再试一下，你谋阳就是谋，就是那个没有的意思， 没有谋阳了， 谋阳了， 就是你别喝了，雷谋阳了。 对，确实一听到这个粤语啊，因为可能大家在这个之前啊，就是不管是这个回归之前还是回归之后，大家看着香港电影都比较多，所以听粤语也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放这个片子的时候，外边的导播老师就说了，主动的按下对讲跟我们说你们啊，这个做这个节目做太好了， 太有情怀了， 太有情怀了。 对， 就马上的想到这个小时候去租这个录影带，租录影带放的时候应该也是看古惑仔是吧？ 点头， 也在点头。对， 哎，不过确实哈，这个我们在直播平台上面也有朋友说非一般的遐想，说粤语我熟啊。 那你肯定不如爽姐熟啊。 那没准人家也是广东人嘛， 对吧？那你如果是广东人的话，那应该是一样熟的。 对，不过光灯才说了，论别学了哈。 对，我提出了质疑是吧？ 对， 我提出了质疑。 这个质疑非常的好哈。 对，这个，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啊，它还是得从小就是有一种耳濡目染的环境。小时候是学语言特别好的一个年龄， 还真是， 对吧？就是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当时我们家带我的一个阿姨是安徽人，当时我就学安徽话学得特别快，虽然现在已经完全忘了，但是据家里人跟我讲说，当时他跟我说了，只是简单说了几天话，然后我一张嘴就已经有浓浓的安徽的味儿了，就是特别快，因为那个时候你就相当于一片空白，一张白纸，任由在上面写和画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的这个口音啊什么的都已经形成之后，再去学这种新的东西，可能就比较慢一些了，对吧？ 还有就是可能在上大学期间哈，很多的朋友会发现宿舍里面东北人特别多，尤其在我们学校， 对，没错， 东北人特别多，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好好的那个南方口音的人哈， 满口东北话， 不到一个月，哎，我拨了盖卡了， 拨了盖卡。 就是 这咋个这膈应啊？ 啊，对，膈应是吧？ 膈应人呢？ 对，这确实是，我觉得东北话也是特别有传染力的一种语言啊。 对，没错，而且关键是这个大家都能听得懂，不像说粤语，就是说粤语可能真是的，有时候啊，大部分反正要说纯粤语的话，基本是听不懂的，跟普通话就是两个这个语系啊，感觉啊。我们说回到这部电影啊，刚刚为大家介绍，今天第一部是这个《古惑仔》，战无不胜，是《古惑仔》系列的第四部。然后情节呢，也是《古惑仔》的一般的这种套路吧。就是两个这个帮会之间的这个火拼。然后这个郑伊健代表的这个帮会应该是叫红星是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红星类似吧。反正就是那种名字的感觉。 就是两个帮会之间的这个火拼，包括他跟这个山鸡啊，还有他一帮兄弟之间的情谊，包括他跟这个李嘉欣 最后呢，这部电影当中这两个人是没有在一起的。李嘉欣饰演的呢是一个这个应该是初中吧还是小学的老师啊、这个最后是非常仰慕这个浩南哥，但是最后呢两个人也是最终没有在一起，但是当中有一些桥段也是非常的这个经典呢。我就记得因为给大家准备的是他们两个之间一段这个对白不是很多的，另外还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浩南就是郑伊健演的这个浩南哥的角色啊，去带这个李嘉欣演的这个老师的角色去上课， 嗯， 然后在那个班里就有很多的这种想成为古惑仔的，就是这种不良少年，然后呢就在班上边一直在闹，然后郑伊健这个浩南哥就幻化成了一种正义的化身，就跟古惑仔的身份完全不符，给他们讲了一堆人生的道理，说你们不管以后想走什么样的路，你们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你们对人要有起码的尊重才可以，并不是说你们想做古惑仔就是对谁都要犯浑，这样是不行的，把那帮人说的服服帖帖的。 对，而且你发现就是可能这个系列的古惑仔电影啊，说是叫古惑仔，它的背景是的确发生在这个比如说黑帮啊什么的哈。 嗯、 其实很多电影都是黑帮题材， 对， 但是它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它讲的更多的就有点类似那种兄弟情谊的比较多，然后会比较正义感十足哈。 嗯、 所以可能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觉得嗯，这是我兄弟哈， 对， 就变得特别有义气。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如果看这个片子比较多，那可能这个在班上的人缘啊可能也会比较好，因为比较讲究这种人跟人之间这种感情。其实古惑仔这部电影就像刚刚赵总说的一样，虽然背景是在这个帮派在这个黑帮当中，但其实只是作为它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载体，但是它里面所主要讲的内容还是主要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这种兄弟的感情，包括对于领导的这种忠诚，包括跟女生之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浩南也是一直对应该叫小结巴嘛，就是这个黎姿饰演的那个角色，虽然在第三部里边就已经挂掉了，但是一直是念念不忘啊，是一个这个好男人的形象。而且从这一部开始国仔也是有了一个转型，可能前几部还是这种打打杀杀的比较多，但从这一部第四部开始就慢慢的变成那种帮助会之间的这种斗争，包括 有点像职场戏， 哎，有点像职场戏这感觉，就是人跟人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怎么去处理啊，怎么去这个运筹帷幄，包括在整个一系列电影当中，我们也都能看到这个山鸡啊，包括浩南啊，他们的个人的成长，从最开始喊打喊杀的那种小角色，后来就真的变成了那种就运筹帷幄，有那种大将的感觉啊，也是这部系列电影的当中的一个看点。 嗯， 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一直播的平台上来搜索我们活力982的房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香港电影20年，因为马上就要到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日子了，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 是的， 刚刚说的是第一部这个古惑仔战无不胜，第二部要跟大家分享一部很轻松的片子了，这就是功夫。是由这个星爷来这个指导并且亲自出演的，也是其实周星驰的一部很有代表性的电影啊。我们知道周星驰的他的代表作其实很多很多很多啊，比如说大家能够这个数出来很轻易的什么月光宝盒呀、大众娶亲呀、 大话西游 啊包括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等等等等。这个我觉得周星驰啊确实现在已经成为不只是香港电影了，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可能是无法被超越的这么一个符号性的人物。 对，因为他的幽默的方式哈，其实我们发现就可能悲剧呢啊都是把这个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看，但其实幽默的方式每一种文化载体下他的幽默的方式差的很多。然后像周星驰其实他是创造了一种叫这个周星驰式的幽默和搞笑的方式，无厘头。就一提到无厘头三个字我们马上就能想到星爷。 对， 包括他当年的那个就逃学系列啊之类的哈，你会发现这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发生，可是呢他一演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对， 觉得前面和后面根本都是完全两件不一样的事儿，可是把它拼凑到一块你还是会觉得很好笑。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周星驰的一些电影的魅力所在了。 说了这么多啊，我们还是照例准备了这个功夫的片段，也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他周星驰饰演的这个小角色啊刚刚到这个镇里时候的一些遭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电影的片段。 斧头鸟啊，斧头帮大哥在里面睡午觉，哪个不怕死啊？向前一步啊！ 哦， 哦，那就是没得商量。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就是一个对一个，谁也不想犯规啊。拿葱那个大婶出来，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哦，好，大婶干什么的你？ 俺是耕田的。 耕田就好好耕田吧你，我不会听你去吧。 有毛病， 做错事还顶嘴啊你？不是看你有毛病我早 K 你了。那个矮子五尺杀半寸，那个就是你，矮要承认，挨打站稳，出来啊。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戴眼镜那个老伯那么拽，出来。哎哎哎，我不是叫你啊老伯啊，我是叫那个小鬼。小鬼我忍你很久了，出来。哎，行了行了行了，够大了够大了。哎，没有一个像人的。哎，是你们自己不争气的啊，今天决斗取消了。 他勒索我。 哦，肥婆，负责人就是你是吧？ 肥婆了。 哎，斧头帮啊。 斧头帮了的。 大哥。 大哥了。 赔汤药费啊你。 汤药费啊了。 自己人啊。 自己人的了。 我好了， 我靠！ 你 靠！ 有种啊你！我叫人。 腰里揣着个死耗子，冒充打猎的，我看你叫谁？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这种他妈的胆子，总有一天用得着的。 我说过多少遍了，跟你要狠嘛，狠一点。再狠一点，亮子，要研究眼拳套吧你，不要每次都睡着了。 装狠很累的， 累。 装狠很累的， 装狠很累的。刚刚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就是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啊！这句话经常现在在个这个网络上可以看到，出处啊是来自于星爷的这部电影《功夫》里边。刚刚这个光当才问说，《功夫》是哪年的？是2004年，在这个中国上映的。他说是挺搞笑的，哈哈！你是第一次看这个片子吗？你之前没有看过吗？ 就是周星驰他那种电影的搞笑的节奏特别棒。 哎，对， 就是他那个节奏呢，是让你有那种。心里面那种波澜起伏那个劲儿， 对， 是吧？就是我觉得刚才还是在跟论论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有的时候南方的搞笑跟北方的搞笑还不太一样。 哎，没错。 你比如说我很多的广东同学，他在看一些东北的小品的时候，他就找不到那个笑点，就他不知道为什么好笑。但可能这个周星驰的电影的这种搞笑呢，还挺普世大众的哈。 对，因为可能也是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文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上海有这个海派青口，那可能就是如果让北京常听相声人去听这个的话，他可能就是觉得很无感。包括同样你把北京的这种相声拿去给上海那边的朋友听，他们可能觉得也无感，这可能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但是周星驰我觉得他很伟大的一点就是在于他确实欣赏他的电影是没有地域的差异的，就是基本上我没有听哪个人说周星驰的东西不好玩，可能说这样的人，反正我是没有碰到过，就是 笑点太高了， 就是他真的是很好玩，就不管你笑点再高，你也会觉得你没有那么哈哈大笑，你也会觉得哎，这真是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其实他的好多作品都是那种，你能在搞笑当中体会到一个小人物的悲哀。就之前也有人总结星爷的电影，就是因为他演的都是小人物， 没错， 然后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他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点，然后拿这个我们说是搞笑，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嘲，或者是更多的是一种让你能看到更深刻的一些东西。 对，你如果细想的话，他其实不单单是为了笑而笑，他还是有自己的内容和想表达东西在里面的。包括我刚刚说到这个小人物，像功夫里边就是一个小人物，然后以为啊自己或者说幻想自己的能量非常的大，就去来到这个小镇当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故事，最后还真的有这么一种 也不能叫梦想成真的感觉，但是真的是见过大场面，打了一场大仗，跟斧头帮之间的这个对抗啊， 嗯 啊等等也是非常精彩，包括这个本来我们想选，但是后来这个没有为大家列出来一部这个喜剧之王，其实也是这样的，都是一种小人物在底层，然后努力的想向上的去爬，这么一个人物的设定，可能在这个星爷的片子当中出现是比较的多的啊。刚刚这个非一般的遐想，我记得刚刚好像留了个言说什么时候做一期回归粤语金曲，会有的啊， 会有的， 会有的，在这周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因为香港回归20周年，确实是一件非常有这个纪念意义的事情，所以也会跟大家经常会从各种的角度把这各种榜单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回归20年香港在这个电影啊包括音乐上给我们带来的这么一些快乐。 嗯 啊，功夫这部片子呢也是获得过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以及42届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所以说在业内也是受这部片子质量也是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认可的。 嗯， 另外其实我想说呢，还有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对这部片子，你记得里边有一个道具是那个超大的棒棒糖吗？ 啊，我知道，就是当时应该是黄圣依吧， 黄圣依对， 啊，演了一个穿着一袭白裙，然后特别清纯的一个角色，啊，是这个星爷小的时候的一个，应该是梦想当中的一个女孩和完美女性形象。 对，就是他拿着这个超大的棒棒糖啊，就这个。这个东西我印象特别深，在这部电影演完之后，这个棒棒糖在随处各种的小摊，包括超市里边，各种牌子都在做。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往这个电影的产业链这方面，如果去看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你看比如说一些西方的这些大的电影制片公司，比如说像迪士尼这样的，它其实不只是电影为主要的内容，它电影的周边衍生出来的产品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多，像迪士尼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电影是在产业链当中的一环，但是它通过电影塑造的这些人物啊包括场景啊，它可以做成它各种各样娱乐业其他周边的产品，包括乐园呀，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出的玩具啊全都可以做，但是可能我们这个中国电影啊在这方面是有一些欠缺的， 对 吧，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像星爷的电影哈，从来都不愁票房， 嗯， 就包括他前几年拍的一些电影，票房都非常高啊。他即使不演了， 美人鱼， 对，这票房的奇迹一直都是创下的哈。 对， 哎，但是呢，就是他很多相关的东西没有形成一个，就是咱们现在俗称的 IP 吧， 嗯， 就没有成为一个大的 IP，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对后续的一些东西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关注吧。 对，所以说就是功夫这个片子，为什么我就是刚刚想跟大家来聊这个棒棒糖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点，通过电影当中我们可以去塑造一种现象，或者说我们就推一款产品出来，然后进而的去丰富我们后续的关于这个电影延伸出来延伸品的这种发展，就比如说像在西方一些电影当中，就是电影工业很成熟，他们的成熟不仅仅是在这个片子的内容方面，包括周边的产业，比如说漫威的片子大家肯定都看，它每推一个超级英雄出来，它就会配套卖周边的各种东西，销量也都非常好，对吧， 就是大家喜欢这个人物，就希望把他这个放到城头啊，或者说把他放在任何自己想让他待的地方哈，所以像漫威啊包括一些国际的大的电影公司，他都会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形成一个电影的产业链， 哎，所以呢这方面我们这个中国电影人可能还要多加的那个努力啊。光刚才也说了喜剧之王看哭了，对，就是这种其实小人物的设定，这种悲喜剧啊，就一直是喜剧，到最后突然给你来那么一下，是最能打动人的，比一直让你悲到最后你可能就很麻木了，对吧， 而且其实周星驰的喜剧都带有悲剧的色彩，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一切的喜剧其实根源都是悲剧， 对，就是你为什么觉得好笑， 对， 其实看到了一些悲哀， 对， 嗯， 啊，这是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二部影片，来自这个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那么第三部呢我们差着风格说吧，你看第一部是这个古惑仔黑帮系列的然后是星爷的功夫，是一个搞笑系列的，下面我们说一个纯文艺电影，是来自于也是香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同时也是华语电影非常有代表性的导演王家卫执导的花样 上年华》， 嗯， 是由梁朝伟和张曼玉主演的。我之前看《花样年华》的时候觉得不错，但是今天啊，就是细细的去查了一下它背后的资料，觉得这部片子真的是好厉害。 嗯， 在这个国际上是获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大奖的，比如说获得过这个戛纳金棕榈奖的提名啊，包括这个梁朝伟也是获得过这个金棕榈的影帝啊，包括在这个 CNN 评选出的这个电影的一个榜单当中，他在最佳的亚洲电影里边是排在第一位的。 对， 这个历史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高的。 嗯， 我们还是先来准备一下，先来为大家播放一下我们准备的关于这个影片的这个片段，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好，实在是对不起各位，刚刚我们忘了啊，我们在这个5:30的时候有一个台里的硬定时的这个片花啊，刚刚这个片段只放了一点点，我们还是继续来多看一些这个花样年华的片段。 见你先生嘅， 系啊，佢公司有事派咗佢出门， 唔怪之成日面当撞到你啦。 一个人费事煮啦，系啊，你太太咧呢排都唔见佢， 佢妈妈身体有啲唔舒服，翻咗我家探佢啫。 唔怪之得啦。早唞。 早唞。 十三多岁了， 我要喊阿德罗赌鱼啊！我想那养生来接侬个。 等等， 进来。 哎呀，家族鱼也出去啊！哎，大家自家人，随便吃点嘛。 下次先啦，慢慢打。 哎呀，刘先生也太好了，我跟你讲，一家头冷清清，真是蛮重要的。哎呀，我去王卫民都长得大漂亮。 真是浓烈的王家卫的风格啊！ 哎，对，就是王家卫的电影，其实是你一看画面就知道了，在 是他的 朦胧当中，然后还有那么一丝的文艺， 对， 然后在文艺当中呢，又有那么一丝的怅然， 而且他对于这个光的使用啊，也是非常的有特点的，他总是其实跟这个伍迪·艾伦是有点相似，有的时候他愿意把这个画面弄得比较大部分的这个画面是没有光的，光是集中在比如说一小部分，比如说人的脸上一个小小的侧光啊，通过这种光的这个变换去这个塑造一种氛围啊。花样年华这个片子其实故事也并不是很复杂，是这个两对年轻人，然后一对的男生跟另外一个对的女生勾搭上了，然后另外这两个人呢被蒙在鼓里，后来慢慢的他们发现了这件事情，商量啊怎么来应对这个彼此的这个伴侣啊，勾搭在一起的这个事儿，然后在商量的过程当中，哎，这两个人又产生了感情，但是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流言蜚语啊，被迫的还是分开了，在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说是喜剧还是悲剧，因为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这几部啊，这个功夫是一部这个比较典型的喜剧电影，这部片子呢花样年华把它归成这个悲剧和喜剧好像都不是很合适， 对， 这就是一部这个 爱情片 王家卫风格的这个爱情的片子啊，更多的走的不是这个情节和冲突，而是一种感觉， 就是刚才被论论这么一说哈，就感觉这个电影特别的没有层次，没有品位， 但只是剧情是这样吗？ 对，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剧情。 对对对，就是只是通俗易懂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剧情，但其实这个电影的艺术造诣是非常高的。首先如果说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哈，就光看里面的这些制装，就它的服装道具，就你会发现它很有艺术品位。就当年我记得这个电影很火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说穿的这个旗袍，因为其实旗袍是一个特别能凸显女性身材和凸显女性特征的一种服装，然后当年呢应该是在剧中换了很多很多个旗袍，然后这个大家都在说可能只有张曼玉才能穿出这样的一种味道，那也是就是她在选角的时候肯定是有她自己的一个用心，但是还有就是那个她里面的独有的一些包括她的风格，她的节奏，还有用这种光影去描述人的内心当中的一种变化，其实这都是王家卫很擅长干的东西。 对，说到这个旗袍啊，可能这个女生看起来就特别的有感哈，男生其实可能并不会很关注，但是这个旗袍，刚刚赵爽说的这个旗袍在这部电影当中确实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来出现的，就是每一个场景他换一件新的旗袍，那么这件旗袍的颜色的变换其实都是跟这个故事的情节走向，或者说根据人物当时的内心状态有这么一个贴合的，是非常重要一个隐喻性很强的这么一个元素。 对， 另外呢，刚刚正好还说到这个张曼玉啊，在选角当中，其实张曼玉饰演的这个女性的角色，这个叫苏丽珍。苏丽珍呢，是我们知道在王家卫的这个电影当中啊，是有苏丽珍三部曲的。第一部是《阿飞正传》，然后第二部呢就是这个《花样年华》，第三部是《2046》。这三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都叫做苏丽珍，都叫做苏丽珍啊，是不是一个人呢？有可能是， 对， 有可能是。 关键是，其实王家卫的影片啊，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如果他运用得当的话，他是一个，非常能勾起就是大家内心当中的一种冲突的一些影片。但是如果他过了的话呢，比如说像2046， 你就有点过了， 压根儿没看懂， 压根儿没看懂。对，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有这个坊间传闻啊，说这个王家卫拍电影是怎么拍呢？就是也这个 剧本啊分镜啊基本上也没有设置的很细、 嗯、 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感觉他让演员怎么去演，然后演员演完了有的时候都根本不知道我演、 嗯、 我在演什么呢、 嗯、 然后王家卫就带着这些素材一个人到一个小屋里去剪半年， 嗯， 剪出来这么一部片子，当然只是坊间传闻啊， 对， 是这样的，但是也可以看出来王家卫他的电影确实不是以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故事的逻辑来进行影片的串联的，更多的还是这个情绪的走向，对情绪的把握，所以就可能会出现像刚刚说的2046这种东西，就是它的故事性太弱了， 就 so what 到底在讲什么， 对，就是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嗯、 啊，可能就会是这样啊。这个是关于这个花样年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影片，刚刚这个一直播平台上有说非一般的遐想，应该说到旗袍了、 嗯、 说爽女神，说你也可以驾驭的，应该你穿过旗袍吗？ 我很早以前穿过，我不知道他是在说我剪了头发这个事儿、 嗯， 还是在说穿旗袍这件事儿。 光当谁说你是不是染头发了？ 他说我剪头发了，对，还是论论没洗头这件事儿哈。反正刚才这个 我确实没洗头。 朋友们在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了很多的内容哈，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就是大家还是很关注外在形象的。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锻炼。但其实我发现光当谁可能是一个女孩。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赵爽今天上节目之前就问我，你发现我剪头发了吗？我说啊，并没有。 你去隔壁直播间，你不要再回来。 我真的并没有。但就是说这个女生啊，就包括刚刚赵爽说在这个片子当中她可能会着重的来关注这个旗袍、 嗯、 她换哪一件，这可能就是女生还是关注的点啊，跟男生都不一样。像我就真的不会注意到你剪头发了， 但是我就不相信你不会关注类似这样的影片当中女性旗袍的换。 女性旗袍也是会 肯定会 也会有的、嗯、 因为其实旗袍特别能凸显女性的美哈。 嗯、 非一般遐想说我发现论论剪头发了， 嗯， 对，论论剪了很长时间了， 对、嗯、我剪了很长时间了已经， 对、 嗯、 这个新发丑三天， 论论是、这个、所以我戴帽子来遮一下， 新发丑三个月哈， 丑三个月还得遮一下啊、 嗯、 刚刚光灯贼说了这个花样年花里面有一个房间号是2046，对，没错、 嗯、 是有这么一个镜头的，所以也是为后面的这个第三部2046埋下了一个伏笔。好，那么时间啊剩下的不多，我们快速来给大家这还准备了这个两部电影啊， 嗯， 这个为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四部就是半生缘，我们还是照例先来看一下这个半生缘的这个电影的片段。 别来海无恙，那年少轻狂，却让岁月背叛。流转的时光，早已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那红衣装，一个人地老天荒，至少你多的纠缠，你我是唯一的答案。 就是来自于半生缘啊，这是在1997年同样是回归的那一年的一部片子，是由许鞍华来指导，然后主演是有黎明、吴倩莲，这个梅艳芳，葛优， 好像是，对，还有葛优， 对、 嗯、 啊，这个应该是演员阵容还是非常的强大的。其实这是许鞍华导演的第二部关于这个张爱玲的影片了，因为我们知道半生缘是这个张爱玲的一部小说啊、 嗯、 之前许鞍华还导过这个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嗯， 故事呢也是在讲是在这个解放之前的上海，30年代的上海，两个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纠葛，最终也是没有在一起。经过一系列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波，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分开了。然后在十几年之后，两个人又重逢，但是这个时候想再续前缘，发现在感情那个时候已经耗尽了。其实这个故事的主线还是说这种命运，或者说感情生活里的这种错过、无奈和不甘。 或者是你会发现很多经典的爱情片哈，它都是最后没有在一块儿的。 对， 最后真正在一块儿的就很多就变成了商业大电影。 对，就是说这个遗憾产生美啊，就是可能最后没有在一块儿，能够给人带来的这种走出这个影院，或者看完这部片子之后能够想的东西，能够体会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如果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话，可能大家就当做爆米花电影吃完，哈哈一轮就走了。 从此王子跟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块了啊。然后经典台词就生活在一块之后呢？ 之后呢？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请拍二吧，现在这个系列电影也很多啊，1、2、3、4、5就这么往下拍下去了。 对 啊，这是这个为大家推荐的第四部啊，《半生缘》。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后面还有一部非常重头的在等着我们，这就是《无间道》。啊，无间道呢是这个2002年的片子啊，是可以说也是香港电影近几年，可以说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香港电影回归20年当中的精品嘛，无间道我觉得可以算是当中，也不能说是最佳吧，但起码说影响力来讲的话，肯定是会排在很靠前很靠前的位置的。包括这种角色的设定，包括这个黑帮的这种电影重新的一个塑造，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第一部啊，这个古惑仔就是黑帮题材的片子，但那个时候呢可能还是打打杀杀的这种情节会比较的多，但是这个无间道就把这种黑帮题材就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或者说是警察题材， 警察题材对，警察题材啊，推上了一个新高度。喊打喊杀的很少，没有， 对， 就是两个人凭演技，就是那种很细微的这种细节去展现人物的内心，而不是说我们就很粗犷的两个枪战呀，就这种互相的打来打去呀， 对， 完全这个模式进行了一下重塑，所以说这部电影也是非常经典。在昨天的这个开播日当中啊，我们也是有一个板块，说是玩电影，也是讲了这个《无间道》啊，包括这个著名的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看完《无间道》以后，觉得这片子太棒了，他自己还重拍了一版，那拍的那版啊，肯定没有这一版好，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相当经典的，而且演员也相当经典哈， 没错， 就是同样是僵尸脸，同样面无表情，但是现在的很多的新一代的演员可能演出来就是真的毫无内在哈，但是你看刘德华啊，然后包括这个 梁朝伟 ，就是他们也是没有表情，可是你通过他的一个眼神，你就觉得他肯定想说什么，或者说他一定是有故事的。 对，就是这个演员的这个眼神呐，真的是太关键了。 对， 就是别的东西，就越细小的一个眼神的颤动，或者说脸上肌肉一小点的这种抖动，一个大特写的时候，是很难很难去诠释好的。 对，现在基本上很多的偶像剧都是用一个表情演了生气的他、失落 的 他、难过的他、开心的他、演讲的他、所有的他都是这样的。 对，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个片段，也是最经典的，在这个天台上影片结尾。出的这个片段，这个片段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特写的这个镜头啊，我们来看一下两位这个影帝在这段当中精彩的表演。 老在天台见面，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不要的东西呢？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 晒太阳呢。 给我一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 谁知道？ 我觉得有那一句就够了，对不起，我是警察。你看那个表情，你看也是同样的是面无表情，可是为什么就他们表演出来就会让人觉得，哦，我内心当中有好多的故事，然后就是他整个的这一生的不平淡就展现出来了。 我个人的感觉啊，这真的是需要阅历的。真的是需要阅历，就是眼神这东西是掩藏不了的。 可是你知道，就是刘德华小鲜肉年代哈，演的东西看起来也不像是面瘫脸， 也不是面瘫脸， 对， 就眼睛里也是有东西的， 对， 那只能说这是天生的，天生加阅历。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啊， 阅历， 对，就是有很多人天生，为什么我们有好多人说有的这个演员天生就是演电影的？第一呢，是因为他这个脸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影脸，有些人这个脸型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很好看，但是如果通过大荧幕来呈现的话就一般，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现实生活里一般，但上荧幕他就是好看，包括这个眼神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天生这个眼神就是带戏，我们就说只要他一看，就比如说像爽姐这样的眼睛就是天生的眼睛，像我这种 是吗？ 对，有故事，像我这种就呆滞的眼神。 你怎么知道没有故事呢？ 我觉得我自己的眼神就一般，不够犀利，对吧？不够犀利。但是像这些，就是因为像刘德华啊、梁朝伟啊，在这种演员当中，其实他们也属于佼佼者啊，就顶尖级的这种演员，他们肯定是有这个天分在里面的啊。包括我们刚刚说这个阅历啊，同样也是这个很关键的啊。这个二十出头的人的眼神跟四十多岁的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这部《无间道》啊，为大家这个刚刚也是放了最经典的一个片段啊，如果大家这个看完我们这个之后觉得，哎呀，这部片子真是很经典。这个包括刚刚光当贼也说了，说有一部没有看过啊，可以去补一下。然后呢，在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啊，因为确实时间比较赶了，因为这五部片子其实按说每一部要做的话都能够整个做一期啊，集中在这个我们一个小时的时段内说完，还是非常的紧张的。最后又到了我们的揭榜的时刻了，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做出的香港电影20年的榜单。九八二活力榜之香港电影20年五大历史佳片，第五名《古惑仔》战无不胜。 黄昏星星陨落，算不算得一个信号？问为什么不早些去预告？命运若果真想逼我骂我太骄傲，同学高呼如何做到最好？眼泪向着冷风送，挥洒满我路途。第四名，甜蜜蜜。 红尘已飞扬，回头已经赶不上。两个人。 第四名，半生缘。 一个人，地老天荒。 江湖规矩单挑啊。 第三名，功夫。 谁也不想犯规啊，拿葱那个大婶出来，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哦，大婶干什么的？你 俺是耕田的， 耕田就好好耕田吧，你会不会田里去吧？ 有毛病， 做错事还顶嘴啊你？不是看你有毛病，我早 K 你了。那个矮子，五尺杀半寸，那个就是你，矮要承认，挨打站稳，出来啊！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 挺利索的，我也读过去。 第二名吴建道。 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不要的东西呢？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的？ 给我一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第一名，《花样年华》。 看到的就是今天的酒吧火力榜的榜单啦。 嗯，之后呢，一个节目的主持人马上也已经就位了啊。 嗯， 有请挑战新歌声啊，在这个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来盘点这个还是来自于这个香港的经典的这个香港的电视剧，也欢迎大家明天下午五点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酒吧二活力榜呢。今天呢就是这样了。 嗯， 我是论论，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明天再会啦， 明天拜拜。